第五国之如痴生死，好杀常念，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成就辩才，教化一切，悉以大乐。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属于八大人国经里面呢第五国之，即系第五种呢，是大菩萨者所应当呢要觉悟要知得的。那么这个第五觉知是觉知的什么呢？就是他就多闻，就智慧觉。我们有这个多闻，先就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多闻呢，就不可以啊是增长呢我们的智慧啦。所以第五觉知，他们如痴就生死啊。那如痴就是当年讲这个人呢就是没有智慧，那么他们如痴。那么如痴啊，那么即使是呢这个无明烦恼，对一切的事理因果三宝，他完全呢是不知不明，无所了解，所以他就如痴啊。那么由如痴之烦恼，他做了这个罪业，当然就有这个生死的痛苦了。那么生死我们每一个人，咁咪有生，有生就一定咧系有死嘅。嗱，咁咪从佛法嚟讲咧，生死系有两种，一种咧就叫做分段生死，就系指我哋一般咧嘅凡夫。嗱，咁我哋一般嘅凡夫啊，点解佢有呢个分段生死呢？就系佢有形式，系可以睇得到，咁啊称为佢就分段。嗱，好似我哋嘅人有种种嘅病痛，咪亦系分开噶。每一个人嘅病痛啦唔同，所以佢将来死嘅时候啊，或者因边一种病而死嘅，咁就变成咧好在有咗咧呢个分段啦，咁所以名为咧叫做分段生死。咁如果出世个阿罗汉或者嗰啲权位个菩萨啦，咁佢虽然冇咗呢个分段生死，因为佢冇咗呢个肉体啦。但是他这个心理上呢仍然啊是有这个烦恼的习气，还有这个微细的烦恼未断，等于说他一日未成佛以前，那他都呢心理上还有这个烦恼转变啊，所谓残罗生是残罗灭，那么称为呢叫做变异生死。那咁啊，无论系凡夫嘅分段生死，以及出世嘅权位圣人嘅变异生死啊，都系由于咧如痴故，然后先至感到呢个生死。在凡夫呢一方面讲，佢因为未曾啊信仰佛法，对于三宝的真实功德，对于因果的道理啊，他完全不明不了，所以由如痴烦恼而造罪业，所以感到这个分段的生死苦啊。那么如果出世的圣人，他虽然了了这个分段生死啊，正到这个出世的小乘，但是他望于佛果菩提，仍然是未曾究竟证得啊，所以心中呢 还仍然有这个微细啊这种愚痴的烦恼，所做的呢是出世的无漏业啊，所以感到这个变而生死啦。那么无论他是凡夫的分段、出世的变而，两种生死呢是离不开这个愚痴烦恼的。那么愚痴烦恼就是因，生死呢就是属于果报，所以这一句经文呢就是包括有因亦有其果啦。我们叫做愚痴是生死，给菩萨就常念啊，广学就多闻。那菩萨虽然他未曾究竟成佛啊，但是他已经呢是行菩萨道，是发菩提心，咁啊称佢为叫做菩萨。嗱，咁啊一般人佢唔了解呢个菩萨嘅意思啊，尤其是有一部分嗰啲迷信嘅人，咁啊街边上嗰啲石头，佢又去拜一餐，又话系菩萨；乃至到嗰啲神庙，佢又去拜一餐，佢又称为菩萨。咁啊呢啲变成咧呢种菩萨啊。是冇一个定义的。那么佛教称为菩萨呢，那么他一定啊是有他这个定义。那么原则啊，菩萨的定义是怎样呢？那么一定啊首先要发这个菩提心。发菩提心啊，即是发这个慈悲心。唔单话自道自利啊，咁啊亦都要发心咧去度众生，去度人，咁啊先至可以咧系称为菩萨。嗱，咁啊菩萨啊，亦有啲咧系初发心嘅菩萨，亦有啲咧系久发心嘅菩萨。嗱，咁啊亦有啲咧。所谓大果行恩的佛菩萨，初发心菩萨，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他最初发心啊，例如修布施啊，修忍辱啊，咁啊精进佛道啊，修禅定啊，修智慧啊，咁他自己修不得已啊，他亦都将他自己所学的随份随力呢去为众生演说，随份随力呢去度众生。但是由于他所发的心虽然是大啊，但是他未曾呢是断烦恼，只是初初呢发这一点的慈悲心，发这一点的菩提心的行菩萨道，由于未断烦恼，所以称为他的初发心的菩萨。那么亦有一类，他行菩萨道是行了很耐的了，他修行亦都修了很耐，他所发的慈悲心自道道人，他亦都呢是发了好耐，而且在在处处是断烦恼，见这个中帝理，那这些都属于久发心的菩萨。那么亦有一类呢叫做佛菩萨。那么为什么叫做佛菩萨呢？好像观世音菩萨，那么大家都熟悉观世音菩萨，他过去呢已经呢是好远好远以前呢成佛道。咁有咩嘢证明呢？好似我哋拜大悲忏啊，咁我开始有一段经文，佢就讲啦，佢话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但现前就观世音菩萨啦， 过去成佛叫做正法明如来，咁啊现在同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系特别有缘，所以佢就现呢个菩萨身啦，帮助释迦牟尼佛响呢个娑婆世界里边啦去度众生。咁啊呢啲属于咧好耐前已经成咗佛道，后来为度众生故而示现菩萨身嘅咧，咁啊称为叫做佛菩萨。咁啊，但系始终所讲嘅菩萨上念啊，咁啊可以话咧系属于初发心嘅菩萨。佢初发心的时候，佢常常个心啊都系咁样念，要广学多闻，要增长智慧。嗱，咁啊，如果根据下边成就辩才教化一切啊，佢亦都可以讲话咧系九法心嘅菩萨。佢因为未曾究竟成佛啦，所以佢仍然咧要常常啊个心念要广学多闻。嗱，常念呢两个字咧系好重要嘅，就唔系话念下。佢有间断，而系二六时钟啊，时时都系咁样心念，时时都系咁样提起呢个正念啊。佢念啲乜呢？就系广学就多嘅。嗱，广学就唔系简单咁一学。我哋行菩萨道啊，亦都有呢个五明钟去行。乃至到广行这个六道万行，所谓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咁啊广修这个六道万行，唔单话学这个出世法，咁啊亦学这个世间法，世法出世法都要广学。为度众生故广学一切佛法，所以咁就叫广学啦。嗱，多闻我哋通常讲就有三慧啊，三慧就系包括所谓闻、思、修，叫做三慧。咁啊，现在多闻就系属于啦，系第一所谓闻慧。那学佛的人或者修学佛法的人，一定呢是要多闻。那么如果你对于这个佛法不多闻，对于佛法不了解，那么然之后我们修行到到什么的程度呢？我们进步啊，进步到边一处呢？你自己就唔知得啦。咁如果你想知得你自己所修所行系到到乜嘢嘅境界啊，咁你就一定呢要多闻。所以呢个闻字呢系好重要㗎，任何一个学佛嘅人都要有这个多闻性，才可以判定自己所学的所证的是浅抑或是深，是大抑或是小。那么同时闻呢，在这个六根里面呢就属于你的耳根。我哋呢个耳根啊，即系通常讲话呢个耳仔啊，就系、是、听经闻法。嗱，在我哋呢娑婆世界里边嘅众生啊，六根之中系最猛利、系最圆通嘅，就系、是、呢个耳根嘅闻性啊。所以《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讲啊， 他说此方真教体就清净在阴文，是欲取三摩提都实现文中入嘛。咁此方嘅真教体呢，清净就在于呢个阴声，而阴声所对就系文声。我哋即使唔识字，或者呢对于啊理解唔多，但系我哋嘅耳仔啊，常常去听经，常常去闻法，去亲近嗰啲善知识呢，我哋多闻，一定就会多思、多修、多证。所以在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六根中系最猛利、最圆通、最钝嘅，就系属于咧呢个耳根嘅文性。所以行菩萨道者、学菩萨道、修菩萨行嘅人啦，咁啊在先咧，一定就系要多闻。嗱，又多闻之故，佢先就可以多思维。由多思维之故，佢先就可以多修习；由多修习，先至可以多证。所以《楞严经》亦都讲啊，佢话从文思修，先至可以入三摩地。所以菩萨道一定要在先咧，常常念啊。要广学多闻，咁啊广学多闻有啲乜嘢个好处呢？我话增长嘅智慧。嗱，智慧通常讲咧就分开，有世间嘅智慧，亦有咧出世法嘅智慧。嗱，世间嘅智慧，佢唔称为咧叫做智慧，应该话咧叫做聪明。因为如果称得上系智慧嘅咧，系100%系有利，唔会有半点咧个祸害。嗱，咁啊，如果世界上一般嘅聪明或者发明呢个科技，每一种呢都是相对的，有利一定是有害。那我们所知的那些飞机，那么假如将它做这个民间用的，那么方便的人出门，不用屈在个船那里，那么行一个月两个礼拜，那么如果用飞机呢，咁啊，10-8个钟头就可以啊，就抵消咗坐船咧2个礼拜噶啦。咁啊，当然啊，在时间上咧就悭翻好多。咁啊，你要办嘅事咧，亦都有好多时间俾你去办。咁所以飞机嘅发明，在于民用呢方面咧，系的确对我哋呢个人类啊有好大嘅贡献。但我哋唔好忘记，如果打起仗嚟，所有嗰啲远程嘅轰炸机，佢带到啊嗰啲原子弹或者核子弹，或者咧系地对地嘅飞弹，咁啊佢将嗰啲弹啊带到某一个地方发出去，如果打中呢个目标咧，系会伤好多人，系会死好多人，系会可以将整个城市啊系化为平地，将整个城市咧系破坏。咁啊，佢呢个威力咧系好猛，系不可思议。嗱，咁啊呢种咧就只能讲系聪明。凡是聪明的发明一样东西，有利呢就一定是有害，是相对的，就不是说绝对的。 那咁啊，如果从佛法嘅眼光嚟睇呢个智慧咧，应该咧就系绝对嘅，系冇相对待嘅，因为智慧嘅印度话系叫做波耶，咁啊中国话咧勉强咧译佢为叫做智慧。那咁啊波耶嘅智慧啊，点解话佢系绝对嘅咧？佢系对我哋一个修行人，只系有好处，帮助我哋嘅道心，但系绝对都冇半点啊嘅相反嘅坏处嘅，因为智慧佢观一切法，本来啊就系清净，本来就是空净，本来就是不可得。我们一个修道的人能够看得破，能够放得下，能够对一切的事事物物不会生起这个执着，不会去贪恋，不会去追求，这些纯粹呢都是波野智慧的力量。咁所以在佛一代时教中啊，佢所说时间最长嘅就係波野部。而波野部最有代表性嘅就係六百卷个波野经。而最简单最容易受持嘅就係一本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咁如果我哋对呢个波耶嘅道理有呢个透彻嘅了解，有一定嘅明白，对一切嘅事事物物啊唔好执着，能够看得破，所以先至放得下，能够放得下先至冇咗呢个执着，冇咗呢个执着啊先至可以呢透彻我哋自己呢个本有嘅心性啊，而得到解脱。所以波野智慧咧，在呢个六道之中最后嘅一道，经常讲佢话六道中前边个五道啊，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冇咗呢个智慧呢，都不能够到达啦呢个波罗蜜嘅彼岸。一定要有智慧先至可以令修持五道呢係到达呢个不生不灭嘅波罗蜜嘅彼岸。点解呢？我哋布施佢着想，我哋持戒佢着相，我哋修忍辱行佢又着相，佢虽然一切法佢都精进，佢修学佢又着相啦。嗱，咁啊一落于有相，就变咗咧系有所保留，唔得透彻放下。都是一个生死的根本啊。那么一定要有这个波野的智慧，我们修布施的时候不见有我布施，亦都不见有这个受我布施的人，我们持戒乃至到忍辱，不见有这个戒可持，亦都不见有这个忍辱可得啊。如是以这个波耶智慧观诸法空寂之故，我们自心呢是荡荡然，是坦坦然，是清清静静啊，了无一法可得，这样的心呢才可以达到呢是无挂无碍，而得到自在解脱。那所以智慧啊同世界上一般所讲的聪明是完全是不同。 那咁啊，家或增长智慧，因为有愚痴，就当然系冇智慧啦。咁啊，如果行菩萨道者，常常念多闻、多思、多修，万缘放下，不落彼此啊。咁啊，我哋自性呢个般若嘅智慧心光，就会显露出来，咁啊，我哋嘅智慧咧就自然系会增长咯。嘅成就得辩才，咁啊，如果呢个人愚痴，咁啊，当然佢就冇辩才啦。咁啊，如果呢个人有智慧咧，佢就辩才就无碍啊。嗱，咁啊，辩才通常讲住有四种嘅，第一种系叫做法无碍辩，就佢对一切佛法佢能够了解啊。嗱，第二就系义无碍辩，就系佛法里边、佛经里边所包含呢个义理啊，佢一一都能够了解。唔单话对于佛法经书了解啊，经书佛法里边所包含呢个道理，佢亦都咧系能够了解啊。咁啊，佢就义理都无碍辩咯。嗱，第三咧就系慈无碍辩啊，就个行菩萨道者，佢得到呢个语言陀罗尼。他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一听啊，他就能够明白呢那个地方的语言，等于说他有这个语言的天才啊，去到边处他都懂得边处的话，那么他就慈无碍辩。第四个就拗说无碍辩啦，既然他又懂佛法，而佛法的道理亦都好明，佢亦有呢个无碍嘅辩才，通达诸方嘅语言，所以个行菩萨道嘅时候啊，佢所到嘅地方，为着度众生故，佢所说嘅都系能够发之于心，能够适合啊一切众生，大根性或是小根性都能够咧系契合，所说系无所障碍，而令一切众生咧系得到闻法嘅欢喜啊！所以佢成就呢个无碍嘅辩才，做乜呢？佢就教化一切啊，教化一切嘅众生。凡是众生与自己有缘的，那么都可以用这个法，用这个道理，用这个语言的天才，那么好喜欢地为他们说法，教化他们，那么教化一切，是适宜大乐。那么这个大乐呢，就唔系话一般世间上啊，所谓你帮某一个人做嘢，佢就俾翻啲金钱咧做酬劳，咁啊金钱咧就当然可以买到呢个物质嘅享受啦。咁呢个物质嘅享受咧，亦只有增加我哋嘅人啊嗰种嘅贪欲，系增加我哋嘅人咧嗰种嘅欲念。所以始终的大乐呢，就不是一般物质的快乐，而是行菩萨道者，既然自己广学多闻，又增长智慧，又有辩才去教化众生，那么有缘的众生肯听这个菩萨的教导，肯接受菩萨的指点，咁啊，依菩萨所教化嘅修行，就可以了生脱死， 可以断这个世间的烦恼，而得到这个出世的圣果啊。那么这种呢了生脱死的名为叫做大乐，是最大的安慰啊，是最大的安乐，因为能使自己呢解除这个生死的痛苦，从今以后啊不再在这个生死中呢来到流转打晕，过息以大乐，通通就给他们啊这个解脱生死无上的法乐。第六觉知的贫苦就多缘，他横跌就恶缘，菩萨布施等念冤亲，不念旧恶是不增恶人。那我问这一段啊，就是八大人觉经里面属于呢是第六觉知啊，过第六行菩萨道者要觉悟要知得的，那么就是第六觉知。那么此个第六觉知呢就是属于知得啊，这个布施的平等觉。那么行菩萨道之时，那么六道呢就以布施为首，即使是四次化亦都是以布施为首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一个行菩萨道的人行这个布施一法是最重要。那么布施我们一般讲呢就是结缘，好像共斋啊，那么结缘咯，那么我们煮到都好的斋，那么今天呢有佛诞或者有什么节日，那么我们煮到好的斋啊，等到来拜佛的人呢，那么拜完佛人人呢都有一餐斋食，那么这属于呢叫做结缘，亦名呢叫做布施。那么布施啊同这个施舍有乜唔同呢？好大个唔同。那施舍就可以话对方呢係好需要，或者对方冇钱，我哋就施舍呢俾啲钱佢。那么对方或者呢係有病，咁病得好严重，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医药费，所以我们就帮他的医药费，等他的病看好。那这种呢名为他就施舍，即是对方呢是有需要，对方呢是很希望有人呢去帮助他，那所以有人家呢去帮助他啦。那么这个人呢发心去帮助对方啊，咁就名为佢就施舍。嗱，但系布施呢，对方就唔一定要噶喎，等于话对方呢未必一定咧系有困难，只不过咁啊，佢来到个佛堂拜佛，或者咧系拜忏，或者参加其他一切嘅佛慈的法会，那么我们呢藉着这一日这么欢喜，这么多人来拜佛，那么我们呢共斋买些斋呢煮得好好地给他们吃，就同他们结缘，就因为呢来佛堂拜佛拜忏的人呢不是说没得吃，而希望来到佛堂拜佛呢就有一餐食，他们绝对没有这样的心啊，而是个个来佛堂拜佛的人，他们个个本身呢是不是发大财啊，来讲啦，那么总之一般的生活人人呢都可以过得去， 他来佛堂主要呢就拜佛，只不过咁啱有人供斋结缘啦，咁佢冇理由走咗去啦，所以个拜佛呢亦都同呢个发心者呢系结缘。嗱，咁既然我哋布施结缘，对方唔系话有需要啊而来嘅，只系咁啱呢来到拜佛遇到有人结缘，咁当然佢亦都接受啦。咁所以我哋布施之时，我哋结缘嘅时候啊，一定要平等，唔可以啊有呢个大细心，唔可以有呢个亲疏嘅分别，亦唔可以啊有呢个彼此人我。凡系今日来佛堂嘅人，咁我既然供斋啦，咁人人都咁大份，人人都系咁多，人人都有一份，令到大家咧生个欢喜心啊！因为佢嚟佛堂拜佛，就系得到呢个佛法嘅利益；或者嚟佛堂拜忏、听经啊，佢就得到听经嘅好处，得到呢个拜忏嘅利益。咁我哋咧以呢个斋菜嚟到去供庄去结缘，是属于用这个财物来到布施来跟他结缘，所以我们应该呢以这个平等心去结缘。那么同时在这个结缘这方面，那么当然小地方人多的都没问题啦，那么有些地方那个大庙有什么法会呢，来亲得几百人的，或者过千人的，那么如果供一餐斋呢都要很多财力才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如果呢一个人力量不够的，我就可以夹埋几份人来到去布施，来到去结缘。嗱，咁啊，即使咧唔够啊，我哋尽我哋一点心意去布施，只要平等咧，就唔会有错。嗱，例如好似啲生果，我本人或者某一个人，我个财力咧就只系供十个橙啫，咁啊多咧我买唔起啦。咁啊，但系法会难得喎。法会好殊胜啊，咁今日咁多人嚟拜法，咁我虽然呢唔可以每人派一个，但我只係买得十个，咁点呢，咁如果嚟一千几百人十个橙啊，咁点分呢，切都切唔得咁多啊，咁我哋就可以将佢啦吓，例如一千个人，我哋搵一千杯水，然后将呢十个橙咧揸嗰啲橙汁啊，咁啊倒落呢一千杯水里边搅匀佢啦，咁啊当然呢个橙嘅味道就唔系好大噶啦，但系我哋布施要平等啊，我哋受人布施嘅人、结缘嘅人，我哋唔可以咧有呢个分别心，而乜啲嘅橙汁咁浅嘅？好似都冇乜味道咁嘅，我哋唔可以都有咁嘅心，我哋应该以一个平等心，因为对方嘅能力咧系有限，佢只系咧财力啊买得十个橙啦，咁啊佢用个平等心嚟到布施，人人都有一杯，无分贫富贵贱啦，所以我哋呢个受布施嘅人咧。咁亦都唔好有呢个大细心，唔好有呢啊好似冇乜味道啊，唔好饮啊，或者索性都唔拎啊，索性都唔接受唔饮啊，我哋唔应该呢有咁嘅心。所谓布施嘅人要平等，受人家布施结缘嘅人咁亦都要平等啊， 所以名为叫做布施呢是平等过。他第六国之五八大人国经呢讲了前国五种了，现在呢就第六种呢我们国不要知得的。那个贫苦就多怨了，那贫苦啦，咁即系咧冇办法嘅人啦。那贫就系贫穷啦，所谓上无片瓦，亦都下无立脚之地。两餐唔好话丰富啊，就算最简单嘅都未必可以维持，咁就属于呢个贫穷。当然他这个生活呢是痛苦啦，想住又没得住，想着又没得着，想食又没得食，那你说是不是痛苦呢？即使有啊，亦都很掹掹紧啊，简直呢不够用，你属于贫穷啊的痛苦啦。那么为什么他就多怨呢？这些贫穷人家他就发出很多呢那些怨恨的说话。那么怎样怨恨呢？就是说为什么某一个人这么丰富，我这么差呢？那么这个天呢就真是不平等了。那么某一部分人他不单自己有大屋住，有好多做成条街都是他收租的。那么调转自己呢，收租就固然不敢想不敢望了，亦都不想找大屋住了，只要简简单单的找间住下呢都没机会。那么为什么这个天啊是这么公道呢？为什么这个天啊对那一部分的人好像特别呢是恩惠，而为什么这个天对我自己啊好像这么多的不看得起，我们偏偏没有吃没有住没有着没得用。那他就发出呢很多那些啊所谓冤屈的气，以及呢这个冤屈的说话。但是他呢不明白这个因果啊，他不知道有钱他是有他这个恩，我们贫穷所谓样样都艰苦啊，那么也有我们的恩，我们不应该呢有很多的怨言。